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17集花好一。那一坛子的石周春有大半坛子最后都落到了沈妙肚子里，谢景行试图阻拦，但是沈妙每次降起来的时候连沈信都无可奈何，就不要说谢景行了。不过这一回他竟然没有如同从前一样撒酒疯，他喝完酒神情竟然十分平静，说了许多话，又抱着个空酒坛摇摇晃晃地出去。谢景行将他送回屋，嘱咐惊蛰谷雨好好照顾他。惊蛰谷雨吓了一跳，小声道， 才将身子养好了，怎的又喝了这么多酒，只怕对伤是不好的。 谢景行看了他一眼，转身出了屋子。他走在院子里，夏日里的微风吹到脸上，将那酒意也清醒了几分。不过他本来就喝得很少，这会儿心思更如明镜，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平静的。沈妙的话像是雷霆击在心中，刹那间过去一些不解的事情在这一刻倏尔明朗。然而沈妙说的话又太过惊世骇俗，几乎有怪力乱神之称，他其实从来不信鬼神的。不信鬼神却偏偏相信沈妙。沈妙这个人谢景行很清楚，若是真心想要骗一个人的时候，自然是满口谎言，面色从容。谢景行自打在明启认识沈妙开始，看他对沈家二房三房，对常在清，对金楚楚，自来都是微笑着给人一刀，温和的算计，心中千万筹谋，面上却始终温温和和。然而当他犹豫不决，迟迟疑疑的时候，那反而倒是真的。他今日说的话只怕在心中已经憋了多时，否则不会在说完之后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不过谢景行大约可以感到他心中的忐忑，所以他维持着平静的模样，即便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若是沈妙梦里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那还真不是一个愉悦的梦。只要一想到沈妙最后却是跟了傅修仪，还因为傅修仪落得那么凄惨的结局，谢景行就觉得怒不可遏。前日里下过雨，青靴踩在地上的积水中发出稀稀簌簌的声响。谢景行站定说， 铁衣。 铁衣应声出现， 查查叶梅姐弟和明启有何瓜葛。 谢景行说道，如果沈妙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这个叶梅便是沈妙的仇人。可是从明启到大梁这一点却又是对不上的。只是如今想起来，沈妙为何第一次见面起就对叶梅姐弟表现出敌意，眼下却是可以了解了。铁衣有些意外，却仍是低头应了。谢景行思绪有些纷乱，皱眉看向天上的弯月，说不清楚心中是什么感觉，便又走到院子里去找那幼虎玩。娇娇许久都未曾瞧见主人，见他来了自是乐不可支，跳起来与他嬉戏。谢景行心不在焉地与幼虎玩了一会儿，见着夜渐深，幼虎开始打盹，才回到屋子，却仍然是没有睡意。他走到屋中间，脱下外袍打算坐上一会儿，却突然觉得有什么异样。抬眼往榻上看去，便见床榻之中鼓起了好大一个包，似乎还有浅浅的呼吸声。他眉头一皱，走过去将被子一掀，忽而怔住，随即好笑道， 你做什么？ 床榻上，沈妙裹着他的被子，怀里抱着个枕头，瞪着眼睛盯着他。之前他是平静的，好像根本未曾喝醉，这会儿终于大约是缓过神来，酒意上头，白皙的脸蛋都变得红彤彤的，一双清澈的双眼终是蒙上一层水意。他说，我在自荐枕席。谢景行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他问， 你说什么？ 丽妃曾经告诉我，若是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或是倾慕一个人，就要自荐枕席。男女之间鱼水之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未曾欢过，想来你也未曾，所以我就来自荐枕席了。谢景行听他说的这惊世骇俗的一番话，脸都涨得通红，便是与沈妙大眼瞪小眼，似乎不知道如何反应。最后他说， 你乱七八糟说的什么话？ 他是不知道他嘴里的丽妃又是谁，不过想着之前沈妙做的那个梦，谢景行有些不可置信地想，该不会是他后宫中的哪个姐妹吧。沈妙坐在榻上，醉得醺醺的，偏还要端着一副端庄的架子。我想与你探讨探讨。谢景行赶紧走到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才喝了一口凉茶，心中愈燥，稍稍安抚。沈妙这一喝醉就判若两人的性子，也真是让人吃不消了。不过鱼水之欢这话都能说出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 半晌都没有听到动静，谢景行觉得有些奇怪，忍不住回头去看，却是一口茶水扑的喷了出来。沈妙自己倒是乖觉，外袍也不知怎么就没了，穿了个肚兜，委委屈屈地说道，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所以不肯碰我？ 那大块肌肤倒像是冬日里的白雪，却又比白雪更温顺，如牛乳，又比牛乳更晶莹。加之沈妙发丝蓬乱，衬得小脸可爱，目光朦胧，实在很是秀色可餐。谢景行连忙过去，手忙脚乱地给他盖被子，说， 你真是病得不轻。 你我是夫妻，夫妻圆个房怎么了？ 谢景行深深吸了一口气，避开对方水意朦胧的双眼。 你伤还未全好，改日再说。 沈妙有些疑惑地说道， 不是你说两个月之后为期吗？我看过日子早就到了。 谢景行险些崩溃，他强调道， 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知道，我是来圆你心愿的。 乖，今日太晚了，改日再说。 谢景行替他掖好被子，转身就要走，他怕再待下去，只怕真的忍不住。他到底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正值壮龄，美人在怀，还是自己心爱的女人，若是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才是有问题。可他又不想这样在沈妙酒醉的时候趁人之危，他尊重沈妙，所以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可是他才刚刚站起身，袖子却又被沈妙扯住了，才替沈妙掖好的被子也滑了下来。沈妙干脆半跪在榻上，却也比谢景行矮一个头。他有些急，一下子搂住谢景行的脖子说， 不行。 谢景行无语了，这软玉温香在怀，他几乎可以感到对方玲珑有致的娇躯， 沈妙身上传了淡淡的女子香气。她明明未饮许多酒，这会儿子却也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仿佛烈酒上头，理智都在渐渐地消退。 就是今日，过了今日，我就反悔了。 沈妙一本正经地说道，却也不知道是真的喝醉了，还是假的喝醉了。谢景行闻言，往下拨他的动作一顿，瞥他一眼。 反悔？ 沈妙似乎觉得头有些晕晕沉沉的，这样半跪在榻上的姿势让他有些不舒服，脸又甩了甩头，仔仔细细看向谢景行，忽而勾唇一笑，说： 本宫觉得你煞是美貌，看上你也是你的福分，跟了本宫不好吗？ 谢景行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来了又来了。谢景行恍惚就想起几年前在那庄子里喝醉了的沈妙将他当作小官强吻的事儿。如今时光流转，眼前这一幕却是异常的熟悉，他的声音舒耳就带了几分危险。 跟了你。 沈妙点头，凑到他耳边神神秘秘地说道， 保管你富贵荣华一生。 谢景行就笑起来，其实沈妙醉态里都带了几分少女才有的娇憨，青涩的像是未成熟的果子，说不上什么风情万种，而且说起话来简直让人无言。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勾引，那些绝世美姬的勾人眼神亦比不过他一个憨头憨脑的拥抱。 要是你不愿意，本宫就去找别的人，错过本宫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沈妙阴恻恻地威胁他。 还想找别的人？ 谢景行突然往前一倒，沈妙本是攀着他的脖子，这么一来倒是被他压在身下。谢景行微微一笑，俯身在他耳畔低声道， 你这个皇后倒是很嚣张了，想要我来伺候你，居然还念着别的男人，我不怎么高兴，你要受罚吗？ 沈妙奋力地挣开一只手，从床底摸出一个册子样的东西，目光亮亮地看着他。 看这个。 谢景行一愣，接过来一看，脸色却是瞬间变得精彩万分，语气中都是克制隐忍。 你从哪里来的这个？ 娘给我的，我说过了，我想与你探讨探讨。 沈妙脖子一缩，谢景行怔了片刻，轻轻笑了。 探讨探讨。 沈妙脑袋点得跟鸡啄米似的。 微臣自然会侍奉娘娘身心舒适。 他意味深长地开口，眼神却倏尔变得如狼一般危险。他问， 娘娘真的不会后悔吗？ 你错过本宫才会后悔一辈子的。 谢景行没再说话，一挥袖，屋中烛火应声而灭。黑暗里传来他低沉的嗓音， 你说的没错， 错过你才会后悔一辈子。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